就只为你，飘去飘来的自己是深藏的激情里的心语，前尘红世轮回中谁的声音 有没有过倾慕，是无力

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醉销魂，梅花三

再试着将似水年华留住。多机会弥补，却还是看着幸福成错误，在路口停住，我会想当初，什么让我们将爱弃而不顾。这流走，时间走过了深秋，又走过了寒冬，走到一切不能再回头。我们沉默着树梢，看年华似水流，用回忆着错误的一些解脱。有点凄楚，我想着需要怎样的领悟，能不再追逐失去的幸福，不再试着将似水年华留住。

青春耀，两心相邀，影相照，愿化海鸥轻唱月情调。艳阳下雨会相衬，望偕白首永不分，美景醉人心相吻，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。心两意万里阻隔，相思爱莫变，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，明日对花亦轻眠。醉残梦了足影深，月明独照难烟枕，醉拥孤琴比不禁，夜半饮一空将独怀恨。朝似未见，明日对花亦轻眠。泪残梦了足影深，月明独照难烟枕，醉拥孤琴比不禁，夜半饮泣空将独怀恨。饮一空将独怀恨。 是蝴蝶的翅膀，你只是飞翔的天堂。